想动身，月眉弯弯，惊雷蓝行也弯弯，莫盼一人望眼欲穿。你说天黑以后要来，我等到露宿窗台，晨雾淡淡，惊雷两行也淡淡，我盼一人万般心酸。你说天黑以后要来，我等待等待，一人何在，与你的情，你的小孩。